行的我们一块儿刷。 哎，简直我强的一首播，来自韩红小屁孩玩耍版，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全新一周的音乐之旅从现在已经开始了。 你总是令人非议猜，也总是叫人难忘怀，可是你不应该，可是你真不该让自己别出心裁。这个世界看你有点怪，你看这个世界有些歪，到底你该不该，到底你该不该让自己耍耍赖。热闹的年代到处有花开，伸出手就可以随便摘。小屁孩你不乖，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这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发呆。你总是站在家门外，突然间走了又回来，可是你不应该，可是你真不该让自己哭了出来。总有人说你很无奈，你却说不能没有爱，到底你该不该，到底你该不该让自己耍耍赖。繁殖的年代谁停得下来，夺命狂奔也不能跑得最快。喧嚣的年代谁能够主宰，笑就笑了，饿着肚子你说哭就哭了。小屁孩变得不言不语，低头笑了，他咬紧嘴唇憋着一言不发了。小屁孩你不坏，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这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等待。 有了小老虎和制作人许世聪和他一起玩耍，于是就有了到目前为止最不像韩红的一首歌，小屁孩玩耍版。这也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推荐一号啊。首播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带来一周音乐大事记，在过去的时间里有哪些专辑在这个星期发表。首先我想给各位推荐的是四年前香港歌手泳儿的翻唱专辑《爱情歌》，我们听到的是泳儿翻唱啊90年代非常经典的一首中文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裘海正原唱的。泳儿在十几年前香港出道，当时寄予厚望，可是后面的发展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的顺利啊。来听，不过他唱歌是真的还蛮好听的啊。 盼不到我爱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等不了爱我的人，片刻如今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对我真心，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 知道我愿意再等，等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能拒绝痴情的包围？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是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能拒绝痴情的包围？ 对很多六零后、七零后来说，这首歌有点倒背如流的感觉哈。当时台湾的一代歌王刘文正呢，告别歌坛之前啊，这个。打造了四位歌手啊，男歌手叫巫启贤，女歌手有三个，飞鹰三叔、方文琳、伊能静，还有就是这首歌的原唱者邱海正。邱海正呢，人高马大，以前是打篮球的啊。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泳儿的翻唱，来自四年前的翻唱专辑《爱情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停留在香港歌坛，来听陈奕迅的一首歌曲。说到2002年，16年前，那时候没有安卓，没有 iPhone， 那个时候的手机还只是打电话啊与发短信的工具，不像现在已经成为了每个人跟互联网连接的这个联通的接口哈。没有手机，没有智能手机是寸步难行啊。16年前的林夕给陈奕迅写了一首歌，叫做《没有手机的日子》，收录在2002年4月2号发表的《Special Thanks to》专辑。一位制作人 Jim Lee， 一位填词人林夕，一位编曲人刘志远，一位歌手与和声 Eason 陈奕迅一起完成这张精彩的专辑。这里边还有《你的背包》啊，《小虾农》啊，《人造卫星》啊，《想哭》等等经典歌。 拿着古董的筷子，捕捉生命的文字，剥开烫手的梨子，给你幸福的种子。没有一定的日子，看着你样子，没有节目的日子才是好日子。看着我们的影子，想象未来的孩子，盖个半平的房子，脸孔贴着你鼻子。没有手机的日子，锁住你脖子。Oh yeah。 没有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 是我牵着手，这也是森林的月圆。娘子，你是我牵着手，这也是森林的月圆。娘子，没有手机的日子不会出乱子。Oh yeah。手机的日子过这一辈子，没有手机的日子锁住你脖子，没有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 2002年，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选自 Special Thanks To， 这也是一张非常非常重要的专辑。同样是2002年，来自新加坡的阿杜在那一年4月3号推出首张专辑《天黑》啊，这是从包工头到歌手的励志故事啊。阿杜独特的嗓音和伤情歌的诠释方式，在当时一炮走红啊，真的是海外有阿杜，内地有杨坤。当时还没有出道的师弟林俊杰写了一首《一个人住》，还有很多的优秀音乐人也联手加入到打造阿杜的行列当中，像《天黑》《思夜》以及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像我这样，还自己为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是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难成。 阿杜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的《他一定很爱你》啊， 接下来时间点去到2007年4月3号发表婷竹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叫做《雨声》。婷竹呢，在7岁时偶然听到张雨生的歌，成了他的歌迷。1997年，张雨生去世，让伤心的婷竹坚定了自己做音乐的决心。2007年发表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啊，来听一下。 有谁还记得那一张唱片？它也许已被搁置尘封。有谁会想起那一笔天外？连叹息声都不同于凡。 下雨的声音啊，也和他的偶像张雨生同一个音哈。婷竹呢，曾经还参加过我们的这个当年的欢唱会哈。下面这一位呢，则是张雨生最成功的高徒，或者说呢，他是张雨生留给中文歌坛最好的作品。2015年4月4号呢，张惠妹再次启动了自己的另一个音乐身份，推出了《阿密特2》专辑。这不仅是张惠妹跳脱主流流行，更加摇滚，更加自我的尝试，也让有很多想法的音乐人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啊！我们来听一下阿密特的《放了那个作品》。这里是中歌榜，稍后见。 我爱上一幅画，我爱上一幅画的歌曲，爱上了歌曲里 就够了。

该剧还将赴太原、昆明、南宁、武汉、无锡、南京、上海等地进行巡演。这一版《北京人》由著名导演赖声川执导，巨雪、孔维、闫楠、屈中恒、何云伟等知名演员主演，曹禺的女儿、著名剧作家万芳担任文学顾问，音乐人李泉为该剧创作主题曲《笑靥如初》。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特殊献礼，《悲鸿生命之古代名作八十七神仙卷》真迹4月1号首次全卷展出，作品展出首日就迎来围观。4月1号当天14点开始，《八十七神仙卷》真迹在央美美术馆展出，真迹展出时间将持续到4月3号。由于展出时间较短，央美美术馆也延长了开馆时间，4月1号展出时间是14点到19点，4月2号、3号展出时间是9点半到19点。中国著名朗诵家、表演艺术家、全国诗歌朗诵冠军胡月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了《洛夫诗歌演诵集》新书发布会。洛夫先生是中国著名现代诗人，被称为华语诗坛泰斗，被诗歌界誉为诗魔。他的诗歌《飘暮》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又变化了， 朝着我唱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朝着我唱睫毛，迷人的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又变化了， 瞧着我唱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生命完整的刚好， 朝着我唱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 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 成功榜正在直播一周音乐大世纪。2009年当时 Twins 暂停之后呢，阿萨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二缺一》。 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 首歌呢是蔡卓妍和林俊杰的小酒窝啊。第一个版本呢就是最先收录的唱片呢是2008年大获全胜的 JJ 路专辑是林俊杰的，然后呢紧接着2009年呢就收录在了 Twins 里面的阿萨的首张个人专辑二缺一当中哈，非常好听也很经典的对唱情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周传雄，他最近的几张专辑音乐上当然还是以情歌为主，但是赋予了更多的一些概念呢，比如说异域风情、时间记忆等等。2009年周传雄把自己放在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当中来描述爱情，我们来听2009年4月7号发表的同名主打《恋人创世纪》呀。 开端已经凋谢，经历了漫长夜，城市的深潭已经终结，两条鱼搁浅背对背，谁也不理谁，如今开始可以出轨，全都是感情致命偷心的贼，还不是单纯上网留言，那是欲望的偷渡，信任被摧毁。那夜光暗， 怀旧却 引逗着迷茫的心，掉了血。那一夜，寂寞占领了一切， 证明我 心为自己以为都来自暗线交换。情绪，那悲观已经经历了漫长夜，城市的审判已经终结，两条一个前辈对比，谁也不理谁，不幸还是可以出轨，全都是感情致命偷心的贼，那不是单纯上网留言，是欲望的偷渡，信念被摧毁。那一夜，寂寞占领了一切， 经历过 心为自以为都来自暗线交换， 第二声节 天使们围在论坛掉眼泪，那一夜再也无法全身而退， 用冲月底索取身体的安慰， 静静听啊，静静听啊，现代恋人的创世纪，快速流行，不负责任进行曲。静静听啊，静静听啊，现代恋人的创世纪，快速流行，不负责任进行曲。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今年出道25年的莫文蔚，在不同的时间点当中都会有触及内心的情歌佳作哈。在他最好的情歌当中，一定会有这一首我们听到2006年4月7号发表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如果没有你》，李卓雄作词，左安安作曲。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回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啊。说到 FIR 飞儿乐团，很多人都会说他们出道即创最高峰，一上手先出个4-2，太俩王。就在他们声名鹊起的飞儿乐团同名专辑一年之后，2005年4月8号 FIR 第二张专辑无限发表，尽管没有像第一张专辑那样引来特别的轰动效应，但我觉得还是一张高素质的续作。来听一下千年之恋啊。 我到过的沙漠，金色的国度，不断飘逸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穿越千年的 色的国度不断飘逸，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生活，将我卷入了迷途中，看不清的双手依旧化成来谁经过的温柔，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破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 FR 飞儿乐团2005年第二张专辑《无限》当中的《千年之恋》。这个大家非常熟悉哈，我们每天挤地铁都可以听得到的声音哈。2011年的4月8号，羽泉的专辑《爱自己》，文案当中说呢，这是一张没有惊喜、没有造型、没有噱头的唱片。三无的定位也正是返璞归真、化繁为简的一种创作理念呢、啊。每一首歌呢，都要爱着自己，触碰内心。我们来听一小段《我的青春，我的城》啊，送给北漂的每一位朋友。在这座城市里挥洒青春，忙碌的心灵，你今天还好吗？ 你挤进充满人肉味的地铁车厢，所有人挤着逃开刺眼的阳光，我们躲在地下高速流淌，像这座城市的静脉会流向心脏。昨夜的酒醉现场像是个沙场，大家高呼再干一杯，像是集体殉葬。酒醒了梦未醒，头昏脑胀，埋头在人群之中，我身在何处，要去向何方。去哪？除了上班的地方，这城市是我的吗？而我又是谁的呢？是被自己骗了吗？还是原不了当初说的谎？如果这儿不是我的城，我的青春它去哪儿啊？ 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 这个星期呢，就要到清明节了。在九年前，2009年的4月6号，台湾的歌手阿桑病逝，年仅34岁。从2003年出道到去世，只有6年的时间，留下两张专辑，却让我们永远的记住了他那柔美而坚强的歌声。我们来听一下阿桑翻唱琳琅乐的《温柔的慈悲》，

言不语，低头上了他腰间嘴唇，憋着一言不发了。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韩红《小屁孩玩耍版》。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 新歌二号李晓东《我心常自在》。 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 新歌三号李琦《落花》。 笑看多少。 新歌四号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Don't cry, Don't cry。 新歌五号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 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 新歌六号安虎黑朋友。 嘿朋友，你听我说。 新歌七号孙伯伦锁你锁心。 我锁你锁心，锁不住梦醒。 新歌八号轩轩时间慢一点。 时间你再走得慢一点。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继续来推荐新歌二号呢，是今年通过歌手的舞台让大家见到的这么一位久违的当年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晓东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厦门还有很多的故事哈，经常在一起听他唱歌，听他聊理想。这么多年过去，李晓东呢虽然长居幕后，但是唱歌对他来说依然犹如生命一般呢。这首歌是他最新的一首单曲，唢呐加失真的吉他，中国鼓的搭配，复古当中带着张狂啊，被称作是国韵摇滚呢、啊，和之前民谣范儿的李晓东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来听一下他全新风格的《我心常自在》。 闪着福报，闪着福刀。我等奉旨几千年矣，先生春节无望福，我自思量已用我大无忌，生命在天官，我人世间百态，乾坤内外皆应验。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古人举一魂魄犹在，我等奉旨几千年矣。来者问道，问道，我等人心怎可言语？一念之间，心心静静的那个我，牵挂着颠倒梦想，孤孤夜战长发，穿越这世间乾坤之外也得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我 风至几千年里。一边之间星星轻轻的飞过我，牵挂着颠倒梦想，也在长发穿越这世界，乾坤之外也得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无人在我的风至几千年矣， 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现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全新一周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是本周 Top 40的推荐新歌的单元呢。我们刚刚听到是李晓东，我心常自在哈。现在他累积了很多的歌迷，大家都叫他李叔啊。好，那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中国风，这是中国好声音啊，李琦为电视剧《新笑傲江湖》演唱的插曲《落花》。新叫江湖啊，全部启用年轻的演员，是一部青春古装武侠片啊。我们来听听这个儿女情长、缠绵悱恻，也相忘于江湖的一种感觉的歌曲《落花》。 万里好山河，战马飞过，英雄泪也曾洒过，明月问谁为谁哭过，何时再见面，灯花开花落。梦里相见过，两心分割，儿女情长哭过笑过，剑在手却未冷过，那一生一世换这份执着。杯杯酒断肠，等归乡人，地老天荒望不见那颗江湖两相望，无可奈何，来世对酒当歌笑泪章。 用今生证明我。 变荒，望不见那颗江湖两相望，无可奈何，来世对酒当。老天荒，望不见那颗江湖两相望，无可奈何，来世对酒当歌笑泪斟。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李琦的一首 OST， 叫做《落花》。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四号。魏如萱呢，从自然卷组合单飞已经有十年了啊，在制作人陈建奇的雕琢之下呢，从当初的甜美可爱的女生转变成现在在文艺啊偏独立方面的这个有所建树的女歌手。我们来推荐的是魏如萱最新的一首歌曲，叫做 Don't Cry Don't Cry， 迷离又颓废，仿佛置身云端。这首歌呢也是一首 OST 啊，这是在台湾地区播出的电视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主题曲啊。Don't cry, don't cry， 魏如萱。 魏如萱的 Don't Cry Don't Cry 这样很文艺 Indie Pop 的这个感觉你喜欢吗？好，上半时段呢我们再听一首 OST 啊，这是本周的新歌五号，来自炎亚纶的一首歌曲最想去的地方啊。炎亚纶呢这两年这个在推出了 Drama Cut 两张 EP 之后呢，更多的是专注于影视表演呢、徐世珍作词，香港新锐音乐人林嘉谦作曲，最想去的地方，中歌榜正在推荐本周 Top 40 的新歌，别走开，下半时段还有好几首歌呢。 爱温暖了零下的渡轮，一条围巾连起两个人，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40位李宇年，第39位李玉刚独孤天下，第38位多亮世界为你鼓掌， 等待黑暗中突然

文化类棚内节目《王者历史课》第二季在腾讯视频全网免费首播。该节目着眼于游戏角色，通过趣说历史的方式向观众传递游戏人物背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故事。首期节目中，由著名主持人张绍刚带领刘维、徐浩、林彦柔、平子四名学员共同聆听了特邀讲师纪连海教授生动讲述李白的开挂人生。节目播出后，全网视频播放量突破1000万，赢得观众的一致赞赏。热血街舞团第三期于上周六晚8点正式上线，全新开启的序列战赛事更加残酷，勇夺第一的信念激发出舞者更强大的能量，让观众看到中国舞者永不服输的精神。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韩红《小屁孩玩耍版》。 小屁孩你不乖，怎能把自己当天才？ 新歌二号，李晓东《我心常自在》。 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 新歌三号，李琦《落花》。 笑看多少落花洒落飘满地。 新歌四号，魏如萱《Don't Cry Don't Cry》。新歌五号，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 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 新歌六号，安虎《嘿朋友》。 嘿朋友，你听我说。 新歌七号，孙伯伦《所你所心》。 我所你所心，锁不住梦醒。 新歌八号，轩轩《时间慢一点》。 时间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继续来本周的推荐新歌。他出道很早，做过的行业也很多，当过主持人，演过戏，出过书，他也是歌坛出道多年的歌手，曾经推出《天使的翅膀》等啊这些让人知道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他最新的单曲，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类似于李宗盛独白的唱腔。嘿朋友，安虎。 为什么总潜伏在胸口，时常隐隐作痛，摧残背后天伤口，人生的苦与忧，试着接受。放手的理由，别等那些等不到的结果。明天以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执着。那些爱过的、恨过的、伤过的，沉默不说，谁还会在乎那些你的、我的、曾纠结的艰难生活？嘿，朋友，你听我说，你有过不去的沟壑，你有跨不过的星河。嘿，朋友。我说你不会孤单寂寞，你至少还有我。悲伤总潜伏在胸口，时常隐隐作痛， 谁在背后舔自己伤口，人生的苦与忧试着接受，放手的理由别等那些等不到的结果，明天以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执着，把那些爱过的恨过的伤过的沉默不说，谁还会在乎那些你的我的曾纠结的艰难生活。嘿朋友，你听我说，没有过不去的沟壑，没有跨不过的星河。嘿嘿朋友，你不会孤单寂寞，你至少还有我。 这首歌呢是安虎，也是好久不见了，叫做《黑朋友》。本周的中歌榜 Top 40排在6号的位置，那7号呢是一首 OST， 它为电视剧啊《人生如初如若初见》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索你索心》啊。他凭借着扎实的唱功啊、在一个又一个的选秀比赛当中来证明自己的实力，终于啊、他在前几年参加了中国啊、好声音之后的话，让大家知道了，原来他是一枚一株之汉呢、啊。孙伯伦《索你索心》，非常虐心的情歌。 你的名随风飘零，像是藏不尽的曾经，爱情不过是一场输赢，天下为你一人无情，你的心化作约定，像是听不见的驼铃，到头来都是几本人心，前世今生翻涌不停。索你索心，锁不住梦醒，一生不等天也无影，我放你放心，放不住决定，来世再浮生担心。 的驼铃，到头来都是几般人心，前世今生翻涌不停，我所依所行锁不住梦醒，余生不定天涯无影，放弃放不出决定，来世再浮生百姓，天不平远近的空气到不了你的孤寂，哦，爱与恨不断在所心锁不住梦醒，余生不定天涯无影，我放你放弃放不出决定，来世再浮生半醒，来世再 新歌七号，孙伯伦的一首 OST 叫《锁你锁心》。好，新歌八号呢是来自萱萱啊，她20岁呢进入这个选秀的比赛，参加过《花儿朵朵》《快乐女声》，直到2014年在《中国好声音》凭借《残酷月光》啊一战，让很多朋友知道她，获得那英组的冠军啊。我们来听一下萱萱的《时间慢一点》的最新单曲啊。 我们面对面坐着，什么都没说，彼此心里的困惑继续了太多，也许是我们都太脆弱，输给了寂寞，还没有认错，好的幸福呢，找个好的方式来带过，时间你在走的慢一点，我怀念紧紧靠在你身边，闭着眼听你说的明天，时间 以上听到这首歌轩轩时间慢一点，本周 Top 40呢一共有八首新歌，如果你喜欢的话，稍后可以前往中国网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为这些歌曲专题评论点赞，很重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十位萨顶顶指示， 一起采集天空的羽毛。 第九位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第八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在山月里面唱美丽的歌。 第七位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第六位赵传逆风飞行。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他曾经死去。 第五位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第四位曹轩宾别君叹。 我在西烟飞翔春复秋往事无常。 第三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 第二位张信哲不在。 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 本周冠军曲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恭喜宋茜首张专辑叫 Victoria， 先导单曲屋顶着火两周拿到中国榜冠军。 这首歌呢编曲非常的出彩啊，很抓耳朵，既有东方的神秘，也有能够体现西方的一些潮流哈、啊。宋茜的首张个人专辑 Victoria 的先行曲屋顶着火已经连续两周拿下冠军了。其实全是欧美风格的话呢，在海外有学习生活经历的歌手当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说呢在有美国生活经历的这位 Eric 榜上歌手周兴哲 Eric 刚刚出道时相对保守，顶着新生代情歌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踏入到歌坛，那么在最新专辑《如果雨》之后，他有了一些释放，大量加入到现在最潮流的 EDM 的元素在里面。我们最后呢听到的是 Eric 周兴哲的新歌 Without Her。 我是麒麟，谢谢各位收听。 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提速降费更超值，四 G 套餐用户宽带低至零元用，100兆宽带四年只需1800元，还送4K 电视盒、和睦高清摄像头，详询100086。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